到歌曲呢是来自 Charlie Puth Dangerously。 10:06，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今天是12月18号、哎、星期天，一样从10点钟开始第一个小时帮大家哈利路亚 干巴的。 这个小时呢来帮大家算塔罗， 算塔罗。 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上就是今天三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你的直播啊 ，Are you okay? I'm not okay. 等一下，耳机很难架，我人生的瓶颈大概就陷在这里了。I'm so sorry. 今天的一开始呢，你有要寻求跟你在同一阵线关于看《La La Land》的人的心得吗？ 好。就是呢我这个人就不小心就去看了 La La Land， 被朋友揪。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太清楚 La La Land 的 越来越爱你 对的电影在讲什么，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下就去看了这部片。然后看完之后我真的真心觉得 想 La La Land， 没有想睡。就我的我觉得没有特别的让我觉得非常好看，这样 也没有感动到你啊，你都觉得没有很好看了。 感动有一趴很有一点，有一两个地方很感动，但是整体来说，我可能别人打这部片的分数，假设1到100，他们可能都会打90啊、89啊，就是95啊这么高。 嗯， 然后我心里面给这部片打的分数大概是七，没有那么低啦， 哦、 大概就是70分左右。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大家都非常爱，好评不断，大家都爱这部片，什么看完之后觉得哇、哦，好感动，好会跳，演的好棒，干嘛的，就是。 今年年度年底前必看， 对，必看，然后干嘛的，超精彩，然后国外国内的影评盛赞，然后叭叭叭叭， 你能错过吗？ 然后心里想，我当下就心里想说，天哪，我犯了什么罪了？我为什么持跟大家不同的意见？而且我的确是在电影院里面 真的睡着了， 真的睡着3次， 三次， 嗯。不同的，因为我一直应该严格应该说我的睡魔有来一次，但是它持续很久，所以我是用意志力撑着，就不小心陷入。 当你在用意志力，就你那边翻白眼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已经没有在看电影了，因为你忙着战胜你的睡魔。 我有在看，重点就是我意志力很强，我一直有要想要发了，就等他唱完整首歌，但是就是途中我可能有昏迷2-3秒、5秒又惊醒，说不行，我要看完。 所以你是有那种中途这样，嗯，就是有点像抽筋这样抽醒的吗？ 对对对，然后我也知道，我的确，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在上课的时候，你会知道。 可是当我上课，我知道我很想睡的时候，从我意识到我很想睡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没有在上课，因为我就忙着就是一直眼睛这样看，用很用力往上， 对， 然后。 你就会想要保持自己眼睛睁开，但是其实你的脑袋已经 其实我可能已经翻白眼了。 对，我当下就是有这个心情，我只是眼睛盯着荧幕，但是我聚焦不知道在哪里。 那跟你一起去看的朋友呢？ 他们都很爱啊， 他也很爱， 就大家都很爱，才会凸显的我是不是真的我是没看懂什么？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所以如果你有看过《La La Land》，你有看过《越来越爱你》这部电影，但是你觉得还还 OK， 大家可以来 APP 留言，你可以看一下大家那个比例啦， 就分享一下你觉得它好看在哪，或者它跟我想的一样没有非常好看的点在哪。 我想待会你是说待会哈利路亚的时候可以打电话进来吗？ 都可以啊。我刚刚在 Facebook 上面的确看到有一个朋友跟我持差不多的意见，他说如果撇开那两个，就是如果没有那两个主角， 嗯， 没有艾玛史东跟 雷恩格斯 雷恩什么之类的， 成就雷恩大兵， 对对对，没有这两位的话，这部片基本上就没有很好看。 他 就说故事很薄弱，但我也是觉得故事很薄弱。天哪，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害我有点质疑我自己。 这哪有什么罪可言，就是每个人看的喜好版就不一样、啊、 我想被大家认同啊，我需要认同感。 10:10问你送的歌曲呢，来自何晟铭的彩虹了。 挑战过不可能，那道失眠没关门，也曾经历过爱的残忍， 眼角的微光看透旧的伤痕，坚定成更勇敢的我们，只要还有可能，幸福就应该永恒。红黄绿灯，爱的各种可能，雨后的彩虹，冰冷心还疼不疼？有一种彼此还相似的灵魂，体会了两看不相恋的过程，伸手触碰彩虹各种可能，低头把你相拥，这一世爱如何，心跳成彼此最适合的温存，手牵着永远不后悔，最确定那个伤痕，坚定成更勇敢的我们，只要还有可能，幸福就应该永恒。红黄绿灯，爱的各种可能，雨后的彩虹，你的心还等不等？有一种彼此还相似的灵魂，体会了两看不相厌的过程，手触碰彩虹各种可能，低头把你相拥，这一世爱无痕，心跳成彼此最适合的温存，手牵着永远不后悔，最确定那个人。 约定好，一起拥抱我们未来每个日子。 我们打勾勾，拇指和拇指该手印，打勾勾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你的承诺我相信，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我们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 嗨，我是田雅霍，为大家介绍我的首播主打歌《打勾勾》。这首歌开头使用 acapella 的方式带入，希望强化大家对打勾勾的印象。而第一次唱 acapella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约好了在今年的初冬，手牵手编织我们的梦，不想别人分享你的笑容，请借我你的手。 这首歌不只代表情人之间，更可以说是家人、朋友、毛小孩之间互许终身的约定。我是田雅霍，打勾勾，这也是我们彼此之间一辈子的约定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城市就是一首光索凝结的诗，光索凝结的诗。 有澎湃的摇滚，也有细流的诗意。我用写音乐的狂热拍下了纯粹。对我来说，莱卫就是我的台威。我是伍佰，我用华为莱卡双镜头手机。 严选来自北欧的圣诞礼物 Volvo Select 原厂认证中古车，通过117项检测，年前购车优惠，再享第四年无限里程延长保固与2万元轻松月付，请洽0800406080 Volvo Select， 给您全新的开始。 生活有你就足够， DK 金大为杨燕与你相遇。DK 金大为全创作专辑《有你就足够》，生活经典推荐，与你相遇。I Do Music 海蝶发行。 好久不见的你，过得好不好？ 好久不见的你，过得好。 施意男全新专辑《醒觉》，12月8号全面发行，十大音乐。 我是 Nick the Real 周汤豪。 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10:18，就爱给你 UFO。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小时呢，要来帮大家哈利路亚 了。你有任何想哈利路亚事情，欢迎你现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打开飞碟的梦 app 来留言，我们都可以帮你哈一下。 是， 当然呢，也可以先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像你现在如果搜青春点点，在我们的发文上面就有一篇，就是关于下礼拜的哈利路亚，你现在就可以留言了。下礼拜一开始呢，我们就会帮你哈一下。 是。 这礼拜有谁已经事先留言的呢？让我们来帮你，干巴爹，干巴爹， 让我开个金口，帮你哈利路亚一下。阿宝他说，12月份的圣诞节糖霜饼干订单，跟一张600片的婚礼小物订单，全部都卡在月底。希望能够帮他哈一下，顺利完成所有的订单，并且不要爆肝爆痘痘。你知道糖霜饼干的制作有多麻烦？ 而且，你记得阿宝嘛？就是做、做那个做非常非常 精致 的 糖霜饼干， 糖霜 超强，好吃吗？ 好吃， 你吃了？ 嗯， 你舍得？ 那不是本来就拿来吃的吗？不吃才是那个吧？ 我都供着，还早晚三炷香哎！ 我马上就有一天就是。我就跟我同事说，欸，我们来吃这个饼干，我们来吃吃看。然后他们就是每个人都说，啊，那脸很漂亮，你干嘛这样？我就啪就折断了， 毫不留情。 你只要第一个折断，就大家可以开始吃了，很好吃。 糖霜饼干非常的麻烦，是一片饼干，你要先烤好饼干嘛， 嗯， 然后烤好饼干之后都要等它冷却，你要花可能一个小时左右， 嗯， 然后这时候你调糖霜，糖霜的还要调两种不同的湿度，一种是比较硬的要画外框， 嗯， 然后再另外一种比较比较稀的，比较会流动的是填里面的就是着色的概念，嗯，然后等到这些都干了之后，你才可以继续做别的事情， 嗯， 然后一片这样完成。你看如果他婚礼小屋是600片，可能一包是2片，要画多久，好可怕。 我只是觉得就是通常像这种糖霜饼干我都觉得是重看不重用，嗯，跟杯子蛋糕我其实都不太喜欢，哦，因为杯子蛋糕它就是很可爱，可是我 吃起来 很少吃到好吃的杯子蛋糕，就是弄但那个真的是好吃。 好，希望阿宝加油好不好。另外呢，越南的萝卜他希望可以哈一下在越南的工作，早点建立起工作的系统。 干巴爹。 另外呢，他是 JT 晃，他也要顺便来哈利路亚一下，他要哈12月17号要考试的朋友，祝他当天思绪清新，可以好好的答题，顺利的考取。 干巴爹。 子租的出去，他说本来约好的房客说他不行了， 得在回台前不到两个星期找到适合的人接下来。嗯，然后呢是台北的地哥，地哥希望下周 猪哥哦 地 哥哦地哥 地地上地不是迪哥，他说呢希望下周二的第二次模考能够顺利，然后三重的预期这个字我会，可是我念不出来。 玉怎么写？怎么写？怎么写？怎么写？ 三点水一个斤两的斤，是心还是 乙哦？乙乙的乙哦。 啊， 对，乙是三点水还是心字旁？心竖心旁，好像三点水。 三点水那是乙。好，三重的玉怡情，希望下礼拜直排轮能够进阶到草地班。以上就是今天。在网络上面哈利路亚的朋友，哎呀，预备开始，我今天去吃台湾本家咖喱饭，他的咖喱饭放了好多好多的大蒜，所以吃完的时候我嘴巴的大蒜味很重，一方为了一方在录音室口嘴巴里大蒜味很重，所以我就决定放连续的屁来盖过这一切。 你们以为他在开玩笑吗？他不是开玩笑，他真的放了屁。 嘴巴有很重的大蒜味，那个是你嚼口香糖或吃口含锭都没有办法盖掉，因为它就是从你的胃里面散发出来。 不是很需要喝牛奶吗？ 我现在喝牛奶我真的会吐，太饱了。然后我只想到一个方法，要盖过大蒜臭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连续放屁，用屁味盖过去就好了。 以臭制臭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办法。02-3-6-3-9-9-5，你要哈利路亚吗？还是你也可以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我们帮你哈一下。或是你正在看强强的直播，吴仲强的直播，也可以在他的直播下方直接留言，我们帮你哈一下。欢迎加入这个美丽的夜晚， 来我下面留言哦。 I know. 首歌曲呢是来自 Beast 美丽的夜晚。说到刚刚你的拉拉链，有人说拉拉链的结局让他跟他妹妹非常的愤怒。 我忘记了， 那我们不爆雷，就是每个人看过你自己心里有底就好。也有人说他觉得超好看啊，是一种追求梦想的过程。 对，我告诉你，每个人都在跟我讲说你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所以你看不懂这部片。 也没有到看不懂吧， 就 是有 没有共鸣 而已啊。有共， 我觉得这跟梦想很无关啊，这部片跟梦想还好，不是在讲梦想啊。 蛮多人说这部片在讲梦想。 我觉得他重点根本就不是梦想，根本就是这两个男女主角在谈恋爱的故事啊。 汉阳说想要请你们帮我哈明天的精神医学的考试可以顺利过关，因为上次的神节考试真的神加持， 干巴的 太棒了。如果是梦想的电影有哪些啊？真的是在讲梦想励志的。 马鲁克，请帮忙哈！下星期我家妹妹模拟考得高分，校牌大要进。 怎么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半步啊。 阿宝说希望你可以把那饼干吃掉，不要共三炷香。 好。 明娟说想要帮忙哈。胃食道逆流，快快消失！我昨晚睡觉辗转难眠。 哦，我这几天胃食道逆流的超严重，我每天都吃胃乳。 那你刚才吃那么饱？ 我不小心的。追求梦想的片子怎么一部都想不起来？明明就很多。 街头日记，那也不算追求梦想啦。 我想要举例来证来对比，拉拉链不是一个完全在追求梦想的片子。可是我现在完全想不出 来。飞跃奇迹，有人给你那个 啊？飞跃奇迹算，对，那才是真的在讲你梦想的故事。 的事情，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 APP 来留言，或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留言都可以。Winnie 说：“我想要哈，我想要抽中蓝宝坚尼耳机。” 蓝宝 Gaydy。 小芬说：“今天是我跟双胞胎妹妹的生日，谢谢妹妹一直陪在我身边。我想要祝我们两个人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陈颖想要他的电影院时间可以让他一天排两部无缝接轨，因为他就是那种要疯狂看电影的人。他目前要看的有《爱情突如其来》《京城八十一号》《黑金丑岛君三》《失控隧道》《新居风暴》，希望下周全部看完。 哇哦！哇哦！ 念完都喘了， 喘了。 琼玲说：“我想要哈妈妈刚刚开完刀，希望妈妈可以健康过日子，接下来都健健康康的。” 干巴爹， 好。 刚有人说关于追求梦想，有人问你说：“救救蔡英文算吗？” 算，算，因为他就是要立志把英文学好。 破风， 破风算啊。所以。哎呦，你怎么谋杀了这个电话呢？所以 电话死掉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有人跟我说《La La Land》是这一部关于追求梦想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脑袋心想说，诶，他好像不是完全 focus 在梦想这件事情上面。明明他们谈恋爱唱的歌就比追求梦想时候唱的歌多很多，对吧？ 我就没有看嘛，对吧？看过的人有没有回应你？对吧？对吧？林丽说：“爸爸住院了，希望可以赶快好起来。希望我们全家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Let's go party party your neighbor, oh, 可以让你让你 goodbye, oh, oh, 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日出。我们今生就是呀呀呀呀呀。始终已经有太多让步，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为跳舞就不要跳舞，有爱也幸福，就闭着眼一口气气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满屋，疯狂呼啸，疯狂进出，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oh,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哇哇哇！越不服输，谁的何方足？心机和任务，这泡沫般人生是那么辛苦。的动物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冷酷，本心被驯服，花了一年进化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麻雀蝙蝠，都有骄傲，都有大步。Let's go。 正式开跑了，他们是 Mayday 五月天这首派对动物，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下下礼拜就是跨年了，你已经连续接下来要一路 party 到年底吗？ Party party 哦。 呀呀呀呀呀呀，你现在是变成一个梦想电影的裁判专家吗？有人说翁山苏姬， 不是。 翻滚吧阿信， 是。 晋级的鼓手， 算是。 你到底是用什么标准啊？就是个人喜好嘛，个人的， 不是啊， 个人评判标准啊。 翁山苏姬算是梦想电影吗？他不是在追求梦想，他是追求他的理想。我现在不是在讲励志电影，我是讲说追求理想，追求他的梦啊，追求他的，对不起，追求他的梦想。他一直很想要做某一件事，他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嗯，然后他中途吃了很多苦，然后受了很多挫折，最后达成了，或是最后没达成。Anyway， 他是在这个目标上面努力。嗯，然后这件事情是他真的最想要达成的东西，这叫做梦想。 Gary 说感冒了，喉咙好痛，希望收假前能够好起来。古亭李继良，话说古亭李继良是我们帮他取的名字，他倒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啊？ 我根本不知道谁是古亭李继良啊。 古亭李继良说帮我哈，今天晚餐做我隔壁桌被劈腿分手的妹纸，可以快快好起来。挂号我没有偷听，真的是他跟他朋友说的太大声了，谢谢。 你也是蛮善良的。 嗯，我的包妹U， 这念 Eunice 吗？ E-U-N-I-C-E E-U-N-I-C-E， 重音在哪？ E 妹。 他在基隆打拼，最近工作压力大，希望他身心健康，爱你哟。 有人问我们电台的 APP 叫啥，就叫飞碟联播网， 搜寻飞碟联播网。嗯， 是， 我是阿白，我想要他下星期二大晴天我要拍婚纱，好像接下来都是好天气耶。 拍婚纱非常好，光线很好， 希望。 但结婚这件事情好不好 I don't know， 身边的姐妹都可以找到对的人。我跟你说，你自己要结婚你就少说这几句吧，什么我希望你们都找到对的人。 那如果他们正好现在都有在谈恋爱，不就是他旁边那是错的。 有人问你十月天空是电影吗？有这部片吗？ 我不知道这部片我好像没听过。 志气， 志气啦，我刚刚一直讲勇气，是志气啦。 欢乐好声音， 欢乐好声音是动画，是动画片吗？ 上了吗？ 上了， 上了， 上了，记得上了，就是一群卡通人物嘛， 就是一群猪，我没有贬义哦， 真的就是一群猪， 他的预告真的是一群猪，猪那么可爱，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算是梦，不知道，没看过就不知道。 绿色奇迹， 绿色奇迹在讲什么？我忘了。 贝里一家。 李一家在讲什么？我也忘了。 七龙珠，噔噔噔噔噔， 七龙珠，噔噔，不是吧？ 他的梦想就是要集满龙珠呢。 他是要许愿吧？嗯， 小小兵，兵妈妈，我们找到最坏的坏蛋， 不是， 永不妥协 啊！永不妥协。我觉得钢铁雷台可能就还算是，他虽然是。就是很好看的那种片子，大那好莱坞片，但他至少是在梦想上，他就是希望能够赢得钢铁擂台的冠军，不是吗？ 嗯哼，话说呢，就是那个马里奥 Run 可以开放下载之后，然后很多人不都说，哦，那游戏就如果你觉得贵的话，反正你就玩那三关嘛，你就玩差不多，玩三关就可以了，就是可以删除或干嘛的。但对我而言，重点在于。我连那三关都破不了， 你超逊！我天哪、 那三关我玩超久可以耗掉我好多好多好多时间，好多好多时间， 太多时间了，太多了。 You Bet 10:4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刚刚说十月天空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是杰克·葛伦霍演的，非常感人。 哦， 有人问你街上遇上街猫 Bob， 那个我还没看，对不起，所以我不知道。我知道那是很感人的片子，但是不是在讲梦想，我不晓得。 天外奇迹 Up。 天外奇迹算啊，因为这是老爷爷想要飞上天嘛。 怒海潜将， 这我没看欸。 我也没有。你那边有人要哈利路亚的吗？ 没有，因为我刚刚都在跟大家聊有关电影的事情，然后 而且你话题换得很快欸。 总是要有不停的话题，因为搞不好人觉得电影的话题很无聊，所以我现在在聊今年你最想要的圣诞礼物。为什么会讲这个呢？是因为现在，因为尤其当你有脸书或者有各种社群软体，不是很多已经可以开始买广告嘛，就是时不时的会滑到一些新出的商品，就你以前可能没有看过的，有些是文创的，有些是创意的，然后有一些是统一风格的居家小物，比如说全白的啦，全黑的啊，这种极简风的，有一些你看到真的会觉得是天哪，这个真的是我蛮想要很有趣的东西，你就会点进去不小心就买了。 那很可怕， 很可怕。所以我就想说，大家在滑手机的同时，有没有看到是你今年觉得这真的好像出了是很棒的东西，我好想要。 通了，通了，快一点！ 嗨， 快点，通了！哇！ 谁啊？嗨， 喂， 你好，你是谁？你是谁？ 我是蔡心智。我帮你算呢，靠腰。 你们是同学还是姐妹啊？ 室友。 是小学室友吗？ 不是，那个高中室友。 哦，所以有事吗？你 问他。为什么你要成为他的那一个 传话筒呢？ 哦，好啦好啦，是，好，是。 哎，你是不是讲话很容易破音的那一种？ 他可能蛮紧张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把你要讲的事情讲出来吧。 好啦，我要帮我室友叫李杰宇的那个算命。 算命。算命。Pardon？ 算命。你没有讲错吧？你们高中学到 pardon 这个字了吗？算命，我这个小时不是在算命、 啊。他们两个已经现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他们现在疯了，是不是？ 好了，你们冷静一下喽，拜拜。10:46啊、哦，很久没有收到这么兴奋的电话了呢。 会对我们两人兴奋的人，这也不多了。 刚刚那两个可爱的小女孩，你们要算命吗？算命的话，我想应该是在下个小时的单元喽。 我们就下个小时见啦。 七国排行冠军，全新单曲 Starboy 新闻人物。 20 racks a table cut from ebony. Switch out my side, like to get any lane. Switch out my core, if I kill any pain. 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数位专辑最高销售。 Look what you done. 这个时代的 MJ， 音乐魔人 Weeknd。 I'm a star boy. 数位发行，新闻人物。 I'm a star boy.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呦，老师啊，听说学校要开始教程式设计，哎，我也不太懂呢，怎么办啊？ 找洪金云教授啊，从机器人组装、程式设计到学习云端操作，简单上手。 有教授在家教，真好！ 洪金云教授40周年纪念套组， 掩护购物中心限量独卖。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Yes, I remember. 让我的心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全球偶像新巨星 Charlie Puth， CP 查理，天马行空全球庆功盘，华纳。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念慈 Michio。10:53，就爱电你 UFO，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待会整点报时过后，11点过后第二个小时是强强的塔罗世界，所以如果你想要算塔罗牌的话，欢迎你在下个小时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个礼拜天天都来探班的自由引力，遗忘孤单。 天天都需要你，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Love My Life 来自于 Robbie Williams 的作品。时间来到了11:06，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Everybody， 尤其是刚刚那两位女孩，你们准备好了吗？ 话说， 哎，你知道吗？ 我的直播来了一位大明星，如果他想，如果你们想要跟他聊聊天的话，你们可以直接点进我的直播跟他聊天。 真的假的？准不准？ 你猜他是谁？ 钟成汉。 哦，你怎么知道？ 算 钟成汉在我直播干嘛？ 他是来宣传只要在一起吗？ 对啊，顺便来看看我，有点像你知道初一十五要拜拜那种台。 我觉得他还蛮常来的啊。 那他晚上没什么事做吧？我想 怎么这样， 他老婆可能会觉得他爱我比较多，都不太爱他老婆。 02-23639955 23639955，你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 在人最多时候闯祸，怎么忘了那年最美的花朵？曾过了太多，只谈了前奏，回头再看这份爱没有停过，想要从头时间拼命 都没有错，只是幸福早已渐渐褪色，话题没了，语言慢了，熄灭了快乐，要算几次才能演好过度的角色，还没了和弦怎么再来下一首情歌，再一首情歌，独唱还是和，放了烟火，放不过寂寞，安静总在人最弱时候闯祸，怎么忘了那年最美的花朵，只是幸福早已渐渐褪色，话题没了，语言慢了，熄灭了快乐，要算几次才能演好过度的角色，还没了和弦怎么唱好下一首情歌， 歌曲呢是来自 Furnace 吴建豪的下一首情歌，02-23639955 23639955。现在是我们塔罗时间，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工作啦、爱情啦、人际关系啦，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想要请抢抢塔罗牌给你一个建议或方向的话，欢迎打给我们喽。 Yes， 你来选一线吧。 我选你的感情线。 什么烂东西呀、啊！ 害羞， 不是，我刚刚那个超好笑。 开心，嗨， 嗨 ，Hello， 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叫软软， 软软， 软子的软、啊、还是很软趴趴的软？ 哈哈，很软，今天的软。 哦，软 软， 对啊， 软软要算什么、 啊？我想要算感情。 感情怎么了？ 没有啦，就是想要看一下自己的感情方向。 什么方向？要去哪？ 就是想要知道未来感情的方向如何这样。 你不是说了跟没说一样？ 你现在是有对象还是没对象？ 刚分手啊，刚分手。 多久？ 差不多半年了吧。 分手半年了，分手半年不叫做刚分手哎、 欸啊。因为到前几个礼拜就真的就完全分手这样子啊，对啊，因为 藕断丝连了一阵子， 就中途都还会稍微联络一下这样子。 你们联络要干嘛？ 就可能都还会抱着一丝丝的希望啊。 我的胃， 你抱一丝丝的希望？ 对啊， 胃食道逆流， 一丝丝挽回的希望这样子。 你怎么没有准备即位服饰给我？ 你不是上次你自己买好胃药了吗？啊、你就去 在家里啊！ 你这种 鸟身体就是电台跟家里都要各放一些感冒药、肠胃药、头痛药，你只有精通药不用准备而已。 哦，很难说， 是肚子痛吗？ 哎，不是，是有点胃食道逆流，还软软，所以你想要知道接下来你是想要找新对象了吧？还是想要复合，还是想要怎么样？ 没有，他已经刚好上礼拜左右彻底死心啊，不再复合 哦， 爸 哦， 都还保持着。 你有点志气好不好？ 你去学郭书瑶好不好？ 都已经半年了，你到底还在抱什么希望、啊？ 而且你是不是在水里讲电话？我一直听到很吵的杂音哎。 哦，因为我开扩音啊，对啊。 哦。 你为什么要开扩音？你要给谁听？ 哦，没有，我在开车，我在开车。 哦，好吧， 对对对， 所以你。应该，所以你 不是啊，你也没有，你就说，那你就是要问到底复合有没有望嘛？是要新对象，你在怎么样同 时？哦，那我问复合有没有望好了？ 干嘛要复合？ 好可怜的人！ 等等，人家想要问复合，我们好像也不可以批评人家想要复合的心。好，那 我 想。那我 想要知道，就是方向的这个方向 O 不 OK？ 不 OK 啊？那我问你。当初为什么分手？ 可能就对未来没安全感吧。 谁对他对未来没有安全感？ 对对啊， 他只是对 我的未 对 对我的未来没有安全感这样子。 那你觉得你现在可以给他安全感吗？ 现在吗？我一直都在努力呀、啊哦，我一直都很努力。对啊， 我觉得对你没的未来没有安全感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哎，什么叫做对你的未来？ 对啊， 他就是不喜欢你嘛。 可能感觉淡了啦，我其实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想要再进行下一段恋情，反而是想要重回。 因为没有啦，我就想说，因为毕竟走了一段时间都蛮长的啦。 多久啊？ 三年了啦。 还好吧。 啊，真的吗？ 又不是走了13年。哦、好干的笑，我的天哪、 啊！主持人是不是来帮我算？我好尴尬。 好了， 就是想复合嘛？ 好吗？好吗？就算嘛，就算。你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复，就是复合的这条路好不好？ 好。哎，对啦，如果看是复合好，看是复合好，还是说另外一段感情啊？对啊， 好吧，你就抽张牌吧。你知道怎么抽牌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没有牌可以抽啊。 我们这里有22张塔罗牌，你就可以想想你的前女友，然后抽一张牌这样。 22张， 从左边或从右边数过来第几张这样抽？ 左边第二张。 左边第二张。好，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倒吊人。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说现在吃饱跟胃食道逆流的时候是不能唱那么高的歌的。好，那就我觉得继续下一段恋情比较是正常的往前走的方向啦。你一直缅怀于过去就也没什么意思啊，歹戏托棚。 哦，了解。所以他这张牌的意思是这样子哦， 就是你必须用换另外一种心情去面对你旧的感情，而不是用一种一直陷在里面鬼打墙的方式想要重回那样子的状态。你也知道回不去了，你明明知道。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往前走咯。 OK、 好不好？ 所以就是往前走的意思咯。 对， 好， 就这样了。 OK 再见， 了解了。好，谢谢，感谢， 拜 拜。 好，拜拜。 否也在等着那一天新的距离能缩短，帮我住上未知的安全感， 嗨，你好。 你好， 你好，你是谁？ 台北的小陈。 台北的小陈要算什么？ 工作。 工作怎么惹？ 明天第一天上班。 很好啊。 有点担心这样。 担心什么？ 因为这是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哇哦，第一份工作的第一天。 对。 你几岁啊？ 25。 25。什么样的工作呢？ 工程师。 工程师。好，所以你想要知道明天第一天上班会不会顺利？ 想知道这个工作会不会顺利的事。 想要知道这个工作会不会顺利？ 对。 好，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你会抽牌吧？ 会。 请抽。 左边第六张。 左边第六张。一二三四五六，你抽到的牌是正位的愚者。好，果然正位的愚者呢，就是一个新鲜人，就是一个入世未就是一个入世未深的单纯的人，所以你会遇到的就是新鲜人本来就会遇到的考验，很多事情都不熟，很多事情都还在状况外，然后会被刁会被骂，但还是会稳稳的走。你会经历新鲜人必经的过程，但是不会有太大的差错。 就慌张，不小心犯小错，不熟悉那个都会有。 对， 但是出大包倒是不至于。 对， 了解。 好，加油喽，早点睡吧。 好，谢谢， 拜 拜。拜拜。11:19，02-2363-9955，23639955。今天你需要一张塔罗牌，给你一个方向或建议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有人说可以在 APP 上算塔罗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还是要请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咯。 同样的，也是不能在直播上面算塔罗的，不能在这儿发问。请你打电话进来咯。嗨，你好。 Hello。 你好，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 Winnie。 Winnie。Winnie 要算什么？ 我要算这个月的半个月，下半个月的运势，工作运势。 12月19号到31号的工作运势。 你是做啥的呀？ 做服务业，美发服务。 美发服务业。 对啊。 哇哦。 对。 那美发服务业让你遇到你最害怕的状况是什么？ 我觉得最害怕的是同事之间 呢。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 没错。最头疼的。 泼他洗发精。 干嘛浪费洗发精？ 客人洗完剩下的泼他。 不妥不妥。 所以要看一下下半个月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啊？对，没错。 好，你会抽牌吗？ 会。 好的，请抽。 13。 什么13？左边还右边？ 哦，左边13。 左边13，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毛利毛利， 你抽到的牌是。哎呦，逆位的愚者。 嗯，哎，又是愚者出现了。 好，接下来这半个月你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你会遇到白痴跟笨蛋。 白痴跟笨蛋？ 我不是指真的白痴或是智能，我不是那种，是做事非常的天兵，非常的不在状况内，导致出了很多包，是会害到你们，你们要收拾善后的。 啊， 没有喜欢人跟笨蛋或天兵工作，那你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人。 啊哈！ 天哪，这个错误你怎么会犯？害我还要去跟客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啊哈哈！ 哦， 好，这样我懂了。 那有人想要烫头发，就他那个某个人把他温度调到100度，他头发就烧掉了。有这种事吗？应该不会啦。 不会不会。 好，什么诸如此类的，所以要小心。但是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犯的错，是非常。不应该犯的笨蛋的错， 初阶错误， 超级初阶不该犯的错，比如说客人要洗头之前，你把热水调到了100度，然后就唰冲下去了，哦，出事了，对不对？就是这种小事自己也要避免，但也有可能是别人会发生，然后影响到你的。 哦， 就这样， 了解，好的，反正就是一些细节要注意，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好，好的，谢谢， 好，拜 拜 拜拜拜拜， 11:24022363995。 Hey boy, make 'em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mb bomb. Every time I show up, blow up. Make 'em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mb bomb. Every time I show up, blow up. I'm the moon, 하는데 war, 날잊을수가없어그눈빛이아직나를이렇게설레게해 boom boom 24, 365, 오직너와같이하고파낮에도이밤에도이렇게너를원해 yeah. 모든남자들이날매일 check out 대부분이날가질수있다착각절대많은건원치않아마음을원해난넌심장을조련내보여봐아주씩씩하게대로씩씩하게 so hot so hot 내가어쩔줄모르게해마지막히불러줘내귀가에도는휘파람피던이대로지나치지마요너도나처럼날잊을수가없다면Hold up. 아무말하지마 Just whistle to my heart 그소리가지금나를이렇게설레게해 Boom boom 생각은지루해느낌이 Shh. Every day all day 내곁에만있어줘 Zoom zoom 언제나는 salad 도도하지만네앞에 some darling 뜨거워지잖아 like a desert darling 널알아갈수록울려대는마음속그만내배너무와라내게 boy 이젠 checkmate 게임은내가 win 난널택해안아줘도세게눈깔눈가로 check 하기전에네가이대로지나치지마요너도나처럼날잊을수가없다면We put down, put down, put down. Can you hear that? Wee ba da ba da ba da bum. Big bum. Oh. Wee put down, put down, put down. Can you hear that? Wee ba da ba da ba da bum. This beat got me feeling like. Baram처럼 스쳐가는 흔한 인연이 아니길 나는 말은 필요 없어 지금 너의 곁에 나를 내려가줘 Make me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ng bong Every time I show up Blow up on Make a whistle like a missile Bomb, bomb Every time I show up Know what, bomb 间谍放送 发誓驾驭快感，释放心底野兽，拥有 Pro 正是时候。台北国际新车大展优惠抢先开跑，来自法国保时汽车全车系，享高额分期零利率或现金优惠，再享免费配备升级，总额最高超过200,000。 无论气温下滑几度，我家都是最佳温度。现在购买德国原装加仪 Heller 叶片式电暖炉。就抽奥迪百万汽车等大奖，早买早抽早中奖，总代理嘉怡企业。 岁末年终又到了好男好女空中义卖会的时间，在宜兰东澳的小小神射手正瞄准国际舞台，准备发光发热。第三周义卖商品有北之特健康家甲醛与尘螨浓度检测防螨枕套及除醛四件组，日本李岩平底锅，肯丁华泰瑞苑海悦客房住宿券，乐灵网 eBookie 音声扩听器， Brita 龙头式净水机，太和工坊负离子元素水壶，以及 Brother Life Friends 吸袋式标签机。义卖所得将捐给宜兰东澳国小射箭队，成就小射手的大梦想。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我们在进行什么单元呢？Deja vu。 哎，你知道吗？听说 这不是放过了吗？ 对啊， 塔罗牌， 一种洗牌的概念。 真的准不准啊？ 你要不要自己给他算一算？ 没错，我们在进行单元就是强强的塔罗世界。如果你需要强强的塔罗牌给你一个方向或建议的话，我们的塔罗专线是02-2363-9955。 开始的时差不能跪早休息了却说累再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说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哎哎、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早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所以只起舞沦为你同类 再选条线吧 我要选你的姻缘线哎呀嗨 喂你好 你好你是谁 我是潘先生 潘先生 对 潘先生 我想要知道自己的我想要知道自己的目标 自己的目标 Hello 在吗、哎、 潘先生 潘先生、嗯、潘先生讯号可能不是很好哦哦，那就先跟你说， 那要跟潘先生说再见咯。 在确定目标之前，可能要先确定你的讯号是比较好的。嗨，你好， 你是强强跟玛丽吗？ 是，你好，你是谁？ 我是公公， 公公哦， 公公， 就是上次问说感情问题啊，我说我精神疾病那个。 哦，我知道， 还记得吗？ 我记得，所以你今天要算什么？ 你说我自己知道，后来就不需要再问了。 对， 后来我想问说，因为我国小是读滨江街的学校，大家国小， 欸、 我到三年级后来转学转到内湖。 哎、欸， 我说现在大家那么大了，我很想回去找他们。 找谁？ 找我以前。在 滨江街 小学同学， 那就好啊。 啊，我想说，是不是是，我该不该去找他们？我想算一下。 这有什么好算的？你要找就找啊。 不是，因为大家都成家立业。 那所以， 而且你要说这个寻人任务成功几率有多少？你想要凑满原本那个班级？ 因为我们班级，我想办一个同学会。 好啊。 可是要找他们，我说适合。是好不好还是不好？ 没有不没有什么好不好啊？你就看出席回复你出席的人数多不多，你就知道好不好、啊。 可是那是国小，我离他们二三十年了。 如果你觉得这有什么好不好，你自己判断吧。这你自己判断吧。 可是可以帮我算一下说。 不是啊，这个问题没什么好算的、啊。你觉得跟他们熟，你真的很想念他们，你就办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跟人家真的也没熟到那个地步，办了会很尴尬，那就不要办啊。 没有很熟， 那干嘛硬办？ 啊，可是人，我怕他们村庄到底有没有因为为了改建还是怎样？ 那不是 啊, 啊有有，那你要知道这干嘛呢？ 啊， 你要知道这些干嘛呢？你跟人家又没在联络。 不是没有在联络，因为我要生小四的时候，才离开了大家国小。到内湖读西湖国小， 所以你跟大家基本上也不熟嘛？ 很熟， 很熟，只是很多年没有联络。 对， 当年我们很熟。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念他们，就打个电话去问问看他们最近在干嘛 不就好？我不知，因为我在他们那时候，我三年级到。 等一下，我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有他们的联络方式吗？ 没有，都没有。 那请问你要怎么找？ 所以我才说可以帮我算一下。 所以你要算的是说你要办那个同学会的成功几率高不高嘛？这个寻人任务 没有，他没有要问这个，他只是要问说我该不该找、 这个、 该不该找他们，他只是要问该不该找，他没有要问成功。 我是说找他们，那、啊、大家只要 成家立业，我也不好意思去找他 们。你不觉得你担心的东西有点顺序颠倒了吗？你根本就没有对他们的联络方式，请问你干嘛去 care 找不找到他们成家立业又怎样？你连联络方式都没有，你应该先找到联络方式再去想，再主动问人家联络或者近况好不好吧？ 嗯，先去找他们了。 我有问题，如果你没有他们联络方式，你怎么知道他们都成家立业了？ 他是说， 因为我都有岁数了。 你都有什么？吃素 都有岁数了，所以这个岁数的人可能都成家立业的、 哦、 所以 他就是说怕去找他们是会打扰他们，还是说不会去打扰他们？ 你一定会打扰到人家的。 这样我该去找他们吗？ 那我建议你就算了吧。 就这样。 对， 好，谢谢谢谢， 就这样咯、欸、拜拜。 跟玛丽拜拜， 晚安。0223639955， 我欣赏你直言不讳。嗨，你好。哎呦，嗨，你好。 喂，玛丽强强，你们好啊，我是痔疮。 嗨， 你好。我最近大约在半年之后啊，我会想说弄一个创业贷款。 Uh-huh? 然后这个贷款的内容勒，就是我有一个那个车子，那因为已经分期完了，那我有一个想法说，如果下去做这个贷款之后勒，会不会就是对我日后的这个在投资的这个副业会比较好，还是不会不好？因为我现在目前投资的这个副业就是一个品牌的那个连锁的那个餐饮的品， 你要加盟吗、 没有，已经加盟了。那问题是我现在卡在这个点，就是说因为有赚一点点小钱，那我会想说我车子贷款之后再弄一个分店之类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抽一张塔罗牌，看我这之后的这个运势会怎么样。如果我觉得抽的盘内容让有点不太好的话，那我会觉得那我觉得算了。 其实我刚刚一度有一点放空。 你刚刚是不是在对你的直播挑眉？ 没有没有没有，我很认真在听他，就是关于贷款然后创业，但是我没有弄清楚那个顺序。就是他已经先创了一个业了， 哦就是、 然后 现在我已经有对，那我是那个车子贷款之后，能不能再是再丢进去，再弄第二家，甚至第三家的分店？ 所以你是要用你的车子去抵押，然后做贷款，然后再弄第二家 分店？对。 我一直听成他是不是还有车贷要还，然后还要干嘛的？ 车贷已经还完了。 哦，车贷还完了，现在可以用车子去做再去抵押。 对，哇，玛丽你好聪明哦！哇， 等下我很笨就是啦。 不是、啊，因为你一开始就有讲你车贷还完了。 嗯， 哦， 对， 所以你资金其实没有很充足，必须要用贷款的方式嘛。 对， 我应该要 有 资之一。嗯，冒这个风险吗？ 不要啊、如果先撇开牌的立场不讲。如果是以投资方式的话，你用贷款去拓展第二家店，在你第一家店都没有非常稳当状况下，这就是冒险的投资、啊、 而且你第一家店已经回本200%。 嗯，付钱之后回50%-60%左右。 那就不应该再去拓展第二家店啊。 嗯。 你要拓展第二家店，不是应该是第一家店的已经回本，再 cover 掉你的车贷什么之类，就是你有多余的，已经有多余的资金可以去拓去展店才去展吗？如果你急着展店，最后就是两间都顾不好，不就赔钱了？ 哦，是这样子啊，因为就是想说心里会有一个憧憬，还有一个冲劲这样子。 不要被冲劲冲昏头，我觉得你应该。与其来算我的塔罗，应该去多了解开店的风险跟投资的概念。因为以你这样子投资，你第一家店都还没有回本，你就想要开第二家店，那你两间店要同时回本不太可能。 我看见了远景。 哎呀，谢谢你啊，那我的痔疮消啦，谢谢。 哦，希望你可以赚非常多的钱，一切都很成功。 好啊，谢谢你们呢。 不会， 拜拜， 加油喽，拜拜。 11:41，0223639955。 Day we got many moons that are deep in place, so I keep an eye on the 想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通了，来吧大师， 这次我要选你的 面线大肠面线。 嗨， 你好。 你好， 你好，晚安。我想要请问，就是说我现在我现在要就准备明年要结婚了，那我不知道明年几月结婚会比较好。 你是不是离话筒很远啊？ 现在有听到吗？ 因为 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听起来你好像在湖的对岸。 那因为我刚刚是破音，不好意思。是我明年就是要结婚，那我想说几月结婚会比较好？ 几月结婚会比较好？ 对，因为就是一直都想到自己会比较好。 你们原本打算几月结婚？ 我们打算明年，可是就是一直想不到是几月会比较好。 你的结婚是说包括宴客吗？还是就公证 而已？没有，宴客。 宴客，那我可以保证你在前几个月都不行啦，那个那么难定。 应该是说我们没有要就是这么的正式，我们可能就是找自己喜欢的餐馆或是餐厅，对，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你在意的点是什么？ 没有就是因为 没有点， 其实我没有点，就是因为没有点，所以真的没有头绪。然后 那没有点的话就很好，就是哪一几月都行啊，不是吗？ 所以才想说你们可以给我一个建议吗？ 塔罗会不会等出现一个哇？ 以我成年以来周遭朋友结婚的状态来告诉你。结婚，如果你有一些仪式要办，或是有一些什么，就是比较传统，就是你知道什么，那叫什么？ 其实我们是走比较美式的， 没有啊。刚刚就说，就连吃饭那些，只是挑自己喜欢的地方， 对对 都没有去吃。 所以迎娶那些都没有嘛？ 没有，因为我们的那个双方家长都在国外，所以我们就可能就是在国内，然后请就是基本的朋友。 那应该就是看你的朋友什么时候有空，就那个月 了。12月份哪一个月份会帮我加持呢？ 哇，这很难，这塔罗很难算哪一个月份哎，好吧，让不如就看算算看，你结婚的时候应该要 App 上有人说你们有需要看农民历之类的吗？还是其实你连 没有，就是 都 看我们，对， 就你没有任何的传统就对了， 对。 Free? 可是我们是已经先登记了，只是我们现在要想宴客的部分。 哇，宴客要挑日子，好吧，那应该要怎么样来问塔罗比较好呢？应该要问说什么样的，应该要怎么问呢、啊？因为塔罗要算月份，除非你有一个特定的问月份，问那个月好不好？ 好，那就 你有没有比较中意的月份？ 要不然就六月到十月之间好了。 我没有办法为你选一个月， 那就是六月或十月，对，这样更少。 那我们就抽两张牌，一张代表六月，一张代表十月，我们来看一下哪一张会比较好。 六月与十月， 先抽 与安生， 先抽六月的牌。 好， 你要第几张？ 第一张。 左边还右边？ 左边。 左边第一张是六月，那第二张十月要抽哪一张？ 右边那一张。 右边什么哪一张？ 十月那一张。 不是，右边第几张？ 第二张。 右边第二张是十月的。 对。 好。六月你抽到逆位的命运之轮，十月的抽到正位的战车，我想连玛丽都会判断。 我知道是十月。 没错。抽到，所以你十月结婚会比较理想一点，什么事情都可以处理得很顺利，包括订餐厅啊，或是挑礼服啊，或是找亲朋友好友，就是那个叫乔拢亲朋好友的时间，对，也会比较好。那六月的命运之轮，因为是逆位的，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会很难处理。 好的，那谢谢。 不会哦， 祝你十月一切顺利。 礼金分我们三成， 超夸张。 谢谢，晚安，拜拜， 拜拜。 没有什么比得上一个拥抱，耐心等待生命的邀请，邀请机会。不要想。

永夜岛呢，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我们都深信在宇宙或是世界的某处会有一个这样的岛屿，我们期待有一天这个岛可以对于失眠或者是在夜晚工作的朋友们，或是有各种原因因为夜晚而无法安稳入睡的人，甚至你只是一个游客进来逛逛，都能够因为这张岛屿的概念而真正享受身临其境在岛上的放松。这十首歌曲就如同岛上各种不同的情境，一起在岛上找到跟自己相同的同伴或是温暖的共鸣吧。 时间能暂停，等待时差离去，耳边沉默的孤独才响起，跟着没声音，不怕失去。平凡的旅程属于你，你要自己呼吸的频率。不凡的旅程属于你，你要自己的爱，自己的难题要上心。 阮木华印表机小教室，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裂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工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八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Yes, I remember all the things that we shared and the promise. 让我的心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戏说从头，情歌唱不完。非情歌，爱也慢。都是一首没唱完的情歌。新加坡戏剧女王汤维恩，戏说从头，没唱完的情歌，来台再三推荐，海蹲 music 海蝶发行。 Baby, baby, I believe这是我们之间彼此许下的约定。 You Boy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天雅货已经登场， 我们大口口不知可不知该收音，大口口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请锁定下周玛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将有机会得到车之力送出的英国冬日花园香氛。 我还用泪让我来为你擦掉脸上只留微笑，过得好对我来说很重要。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台北新车大展，顶级跑车、概念新车席卷全台。日本比基尼赛车皇后领军，百位性感名模火辣争锋，年底买车折扣多，车商配备加码送。台北新车大展，12月23到26，世贸一馆，看展就抽 iPhone 7。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880周，第五名五月天《好好》，第四名魏如萱《I Will Be Fine》。第三名吴建豪，下一首情歌。第二名谷谷，为爱而爱。第一名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刘明山。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哦。 是否也在看着远远天空 欢迎来到第三小时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歌选是来自婷竹的《现在的你》，现在你是不是有点想要睡觉了？ 还好。 哇， 我还好。 你精力充沛呢？ 是啊。 好，如果你一样精力充沛，你想要在这个小时听到你的歌曲，为自己加加油打打气，或是你要给朋友加油打气鼓励，或是表白表明心意，你都可以在这个小时留言点歌。那留言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到脸书找到青春点点点的粉丝团，里面呢会有一篇 po 文是周日的留言版，反正应该就在置顶的附近啦。 诶，上礼拜长发看到你的照片，一猜就猜中你在模仿谁，他还截图说在模仿他，对不对？ 我回家的时候也想说，这家伙也真聪明，真聪明， 真的。 好，所以呢，玛丽每个礼拜都会出其不意的拍到我一些照片，然后就是那个周日的留言板。你可以在里面留哈利路亚，当然你也可以在里面点歌，你只要留下你的昵称，你想要点的歌，还有你要说的话曲话就可以了。你现在又要偷拍我，那我要怎么办呢？ 哎，你是不是剪头发 啊？对啊，我好慌张哦，我怎么办呢？ 好慌哦，好慌哦，好慌哦！好了， 好，那显而易见了，这下一次的留言板不是下一次的 po 文就是一个慌 张 的脸。 嗯， 好，刚刚听完了第一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点歌了哦。接下来这一首点歌呢是来自越南的罗波，他想要点基因乐团的 Crystal Ball。 台北的小澳想要点王力宏的《盖世英雄到来》。他说庆祝他的女朋友 Joyce 的生日，因为呢这些都是他喜欢的歌手。我来看看他喜欢谁哈，王力宏。哎，你知道今天有个新闻是王力宏被揍了？ 怎么可能？ 被他疯狂粉丝揍。 哈啊，你说很靠近他，然后粉丝 猫了他一拳之类的吧？ 好莫名、哦。 我没有点进去看新闻标题，但新闻标题跳出来说王力宏被揍。 我觉得一定是标题杀人法。 也难讲啊，之前林俊杰不就真的是被疯狂的不是他的歌迷揍？ 那不是他的歌迷、啊， 那不是， 那就是专门去 揍他 的 啊！希望力宏的脸儿没事啊。好的，他喜欢王力宏，也喜欢周杰伦，还喜欢五月天。你都喜欢一线的嘛？ 你都喜欢一线的，不行啊！ 好，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盖世英雄》。 力宏、夏雨、马洪波剑， 经常看见我， 看见我的， 什么都看不着。 出门了，在四个哥们儿，杜洛轮框二十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劲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道白的同名，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是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 大家的心声， 而且澳门周明华。山和天，红梅真的太阳爽。 迫不及待看见我， 看见我的， 什么都看不着。盖世英雄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 看见我的， 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世界是舞台。 看见我，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看不着。 All yours, baby. Yo, it's Jen and Lee Hong.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I got the skills to be known. So I'ma chill on my throne. Yes, I keep it blazing. From Shanghai out to Beijing. Stop in Taiwan, back to Hong Kong, where they stay doing they thing. Yes, we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 My culture's so contagious. They wanna know about us. We've been around for ages. A couple thousand years. A bunch of pioneers. Just artists and scholars making noise. It was loud and clear. Hey, yo, the future's here. The revolution's near. Jin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 Simon, let's not 同意走眼红还不容易 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Lay Low C. 而且澳门周明华王城阳风艳，力拔山河天，红梅真的太难爽。 Let's go.世界是舞台哟，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什么都看不 着。盖世英雄到来，看见我的， 什么都 看 见 我的，张卡下来了，世界是舞台哟， 给你满满的大舞台。没有人看得、 啊、 没有人看得到我的表情。 对啊， 再怎么样都没有王大陆帅啦， 很难帅过他， 很难帅过他那个满满的自信。哇，我的天哪、啊！好，接下来呢，一样是满满的点歌。这个是威肯，威肯的 Starboy 新男孩，所以点的呢，他是冰封呢。 他想要点歌，他说从去年的10月29号到今年的10月29号他都没有听到自己的生日留言，两年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你是不是留错地方啦？你是不是留到其他节目啦？ 好怪哦。 你认真的留一次一定可以的，希望他可以让他在乎以及关心的人能够快快乐乐的度过2017年，最后新年快乐，虽然还很久。这首歌呢来自 Waken Starboy。 如果爱你是一场注定沦陷的 感情，然而音乐已兀自响起，然而心已碎了个遍地，我还残留甜美的回忆，多残酷。明日且让狂怒终结感伤，所有深刻绝望随时间流放，当太阳再升起，让高墙倒下，还是蜃楼的爱，干涸的渴望。恍惚中我已记不清向谁说过曾经，反复悼念着失落，像是重复着咒语，然而音乐已兀自响起，然而心已碎了个彻底，我还残留甜美的回忆呢，多残酷， so cruel。 明日且让狂怒终结感伤，所有深刻绝望随时间流放，放任狂热节拍，让高墙倒下，还是蜃楼的爱，焦灼的渴望。 和台湾的可爱嗓音，畅销数万张的热门亲子音乐，孩子的巴莎 Kids Bossa 全新作品《我的圣诞巴莎》，要以轻松的慵懒曲风重新诠释经典圣诞名曲，包括 Jingle Bells。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He sees when you were sleeping. He knows when you were awake. He knows if you've been bad or good. So be good for goodness sake. 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今年最好的一份交换礼物，孩子的巴莎 Kids Bossa 第五集，我的圣诞巴莎，超值附赠日本原版授权手作礼物卡，蜂巢音乐为你带来最欢乐的佳节祝福。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年之初， 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全球偶像新巨星 Charlie Puth。天马行空全球庆功盘，华纳。 我是蓝又时。 有人说我太傻了，太愚蠢，因为我不会怕有伤痕，总是允许别人用自我保护做基本，直到那个人伤我的完整，就放弃维护自己的责任。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接下来继续送上点播歌曲，他是拍电影的阔阔，阔阔呢想要送给剧组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现在还正在工作的大家，美术组加油，小优加油。他要点什么歌曲呢？他要点的是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心思 算了，来台北的嘘嘘呢，想要点 James Bay 的 Hold Back the River， 设计金将要总评了，他每天都只睡 3.4 个小时。 平 3.4 个小时 应该就是3-4个小时， 如果是点4个小时60， 就是一个小时25分钟啊。诶，不对，是60除以4。 0.4 个小时是几分钟啊？ 就是60除以4嘛，11， 不是吧， 四分之一啊。 0.4 不对， 24分钟， 24分钟，哇，所以3个小时24分钟。 嗯， 诶，嗯， 3.4就6.4，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好，希望你可以12月26号的总评顺利。哇塞，你们26号才总评，也就是你的圣诞夜会过得跟圣诞节会过得很不自在。会很紧张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一切顺利，来自 James Bay, Hold Back the River。 Try to keep you close to me, but life got in between. Tried to square, not be in there, but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been.Hold back the river, let me look in your eyes. Hold back the river so I can stop for a minute and see where you hide. Hold back the river, hold back. Once upon a different life, we rode our bikes into the sky.Now we call against the tide. Those distant days are flashing by. Hold back the river, let me look in your eyes. Hold back the river so I can stop for a minute and be by your side.Lonely water, lonely water, won't you let us wander? Let us hold each other. Hold back the river, let me look in your eyes. Hold back the river so high. Stop for a minute and be by your side. Hold back the river, hold back. 接下来呢是阿星，阿星想要点播非常有 sense 的小雨， 非常有 sense。 这首歌叫做《想你的习惯》，他说希望他喜欢的人每天都能够开心啊。 就这样简单你走过来，而我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何要存在。慢慢的我已经离不开，因为我已爱上你了，没有任何原因的。如果我说爱你，能不能永远相信？这一天我想跟着你，跟你说你最爱的笑话。我想以后都能在一起，每天想着你已变成习惯，一直幻想你在我身边，牵着你的手，我和你甜蜜的走。世界宽的有一些无奈，你和我只有一个，该怎么不怕孤单？哦，说好了我们都要勇敢，就算不小心迷路了，也能够听见你的。如果我说爱你，能不能永远相信？这一天我想跟着你，跟你说你最爱的笑话。我想以后都能在一起，每天想着你变成习惯，一直幻想你在我身边，牵着你的手，我和你甜蜜的走。 哇吼，林想要点播魏如萱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他没有说为什么，但这首歌很好听，就送给你们。 你是什么？怀疑什么？拼凑什么？眼泪流下，话说完了，你们来了，我也应该要来了。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还有脆弱，别说，别说，别说。 界里还有安慰，别说，别说，别说，只要拥抱我。你是什么？怀疑什么？走什么勉强的道德太多，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还有脆弱，别说，别说，别说，因为你的 好，接下来呢，送上拥有300多万粉丝的毕书尽先生。 他有300多万啊，我不知道 好像是我那天看认真看了一下，好像是不对，300多万是周杰伦吧？他是100多。我确认一下啊，手机不在我身边，但他比张惠妹还多一点。 你说毕书尽吗？ 对啊，张惠妹好像只有94万还多少，但毕书尽好像有130几万。 我数一下哦，个十百千万160万， 160万， 嗯， 然后我那时候我们就吓到，想说哇塞，毕书尽粉丝也太多了，就看了一下周杰伦，哇，300多万，真的是天王啊，天王！好，拥有160几万粉丝的毕书尽的歌曲是《Love More》，是谁要点的呢？他是 Giro 呢？他说今天这一天呢是他弟弟的生日，想要点这首歌送给他弟弟《Love More》。 一个人自由行动，没背，两个人才是感动。Baby， 喜欢了，爱你想你要你非你不可。Yeah， 一颗心的 no more， 可是呢，两颗心的 love more， 所以呢，喜欢了，站起来，我想要大声地说。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对你说100个理由，白给你一个笑容，你给你眼睛彩色，是我需要你 Saran， yeah， I love you。

就爱点你 UFO。 欢迎回来，最后一段的青春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我是立可带爆开、立可带爆开，想要点徐佳莹的《失落沙洲》。再过几天就是我朋友的生日了，希望我的朋友可以听到我点这首他最爱的歌送给他。 好，这是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要跟你说声晚安再会啦。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下周见了，拜。 你知道尘螨是造成过敏气喘的元凶吗？你知道甲醛是一级致癌物质吗？人的一生超过80%在室内度过，室内空污比室外脏了10倍，